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掌握工程思维，把每件事都当做一个工程项目来推进。我大学呢学的是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再回顾一下当年学的。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这些专业课程，好多专业概念呢已经记忆模糊，唯独呢有一位老师对我的教诲记忆深刻，也对我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他的话是这样的，软件工程呢是一门工程化方法解决软件项目问题的学科，其本质上呢也是一门工程学科。这门课的知识在学完后，你不仅可以应用在软件项目中，还可以应用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Everything is a project， 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真的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尝试应用 Everything is a project 概念，小到做作业，大到完成工作中复杂的项目。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参考软件生命周期和瀑布模型，把一件事情分成几个阶段，分析、设计、实施、测试、完成，然后呢制定相应的计划。这种方法不仅非常有效，让我做事的效率大幅提升，而且让我在看待问题上能够更全面，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2010年在上海的时候，我机缘巧合参加了一个关于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的线下活动。我可能是与会人员中为数不多的非专业产品设计的同学。在活动中，组织者安排了一个游戏环节，每五个人或者六个人分成一个小组，来设计一个给老年人使用的手机，限时30分钟。完成后，每个组选一个人上台，花5分钟展示作品，最后大家投票选出做的最好的一组。我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项目。于是呢，我快速的拟定了如下的计划。首先，从0到10分钟的时候，先分析，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收集想法。第11分钟到15分钟的时候，我们做设计，就根据头脑风暴的结果，确定最终的设计。那16到25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做开发，将我们这个想法画在纸上。那到26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发布最终的结果，就对最终的结果完善准备展示。这个计划呢，就得到了我们小组成员的认可。于是呢，我们就严格按照这个计划进行手机的设计。同时我也观察了一下其他组的情况，大家都在热火朝天的讨论各种想法，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轮到演示的时候呢，我们组毫无争议的拿到了第一，因为我们不仅准备充分，而且设计的手机功能完整，而很多其他组甚至还没来得及把想法完整的画下来。后来我才了解到，这种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工程方法。工程方法不是软件工程独有的，几乎所有工程类别都会可能应用，比如说建筑工程、电气工程等等，只不过步骤可能略有不同。我在文稿中附了一张概括工程方法的图，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不方便看文稿也没关系，我简单给你讲讲图上的内容。工程方法通常会分为6个阶段：想法、概念、计划、设计、开发和发布。想法阶段通常是想要解决问题，最开始问题通常是模糊的，所以呢需要清晰的定义好问题，研究其可行性，检查是不是有可行的解决方案。概念阶段呢，就是用图纸、草图、模型等等方式提出一些概念性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可能有多个，但最终呢会确定一个解决方案。计划阶段呢，是关于如何实施的计划，通常会包含人员、任务、任务持续时间、任务的依赖关系以及完成项目所需要的预算。设计阶段就是要针对产品需求，将解决方案进一步细化，设计整体架构和划分功能模块，作为分工合作和开发实施的一个依据和参考。开发阶段就是根据设计方案将解决方案构建实施，开发阶段通常是一个迭代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会有构建、测试、调试和重新设计的迭代。发布，将最终结果包括文档发布。如果你用这六个或者其中几个阶段对照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会发现绝大部分问题都可以看作一个项目。 并且拆分成几个阶段，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完成。可能会有人问我，我不用这种工程方法去做事，一样可以做成呀，并没有什么区别。确实，做一件事情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呢，你用工程方法去处理事情，有两点好处。第一啊，有一个被有效论证过的方法论指导你，可以帮助你呢提高成功概率，也可以提高效率。第二呢，就是说当你用工程方法去思考的时候呢，你会更多的站在整体而不是局部去思考，会更有大局观。前面提到的设计一个老年人手机的游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后来我在不同场合不同人群都组织过这个游戏，无论我如何强调时间限制是30分钟和产出必须是要演示结果，绝大部分人还是会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上，并沉浸其中。等到时间快到了，他们才发现来不及把方案画在纸上，甚至还没有确定选择哪个方案。这种现象其实很常见。我们在日常处理事务的时候呢，天然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擅长的那部分，很容易无视整体和其他部分。所以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是不是用工程方法，而是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项目来推进，是不是能看到这件事情的全貌，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在工作分工越来越细致的今天呢，一个项目里面有产品设计、开发、测试、运维等诸多岗位，每一个岗位呢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测试人员呢关注找出更多 bug， 开发人员呢关注技术和高效开发功能，运维呢关心系统的稳定。分工带来了很多好处，那就是复杂的任务呢我可以分给不同的人来做，这呢也有助于技能的专业化，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呢，如果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考虑问题，没有人去关心整体价值，就很容易产生相互的误解，产生矛盾，从而也增加了成本。那么像以下的这些场景估计你也不会陌生。产品经理呢提出了一些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需求，而技术上不可行或者实现成本很高，导致呢最后返工，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进度延迟。架构师呢为了满足开发商的成就感，更愿意去自己造轮子，而不愿意采用现有的开源程序或者购买合适的组件。开发工程师喜欢在代码中使用各种设计模式或者最新技术，导致项目进度延迟，代码难以维护。测试工程师不愿意学习自动化测试技术，导致测试周期比较长，且容易出现疏漏。除非产品经理特别注明，开发工程师和测试工程师不会注意用户体验上的细节。像这样的场景问题还有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实呢，这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呢，归结于大家只站在自己岗位的角度来看问题，没有站在项目的整体角度来看。如果你能站在项目整体来看问题，你就会去关注项目的质量、项目的进度、项目的成本、项目的最终用户。那么上面的这些场景呢，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为了项目整体的效率和避免返工浪费呢，产品经理啊会及早的和开发人员确定技术上的可行性，并且呢对产品设计先行验证。为了节约项目开发成本，提高开发效率，架构师呢会选择成熟的架构，合理购买商业组件和使用开源程序。为了提高开发效率，不影响项目开发进度，开发工程师呢会尽可能的采用成熟的技术，高效简洁的实现项目。为了项目的质量和效率，测试工程师会去学习自动化测试技术，将大部分的测试变成自动化运行，极大的提高了测试的效率和质量。为了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不仅产品经理，每一个人啊都会去仔细体验用户界面，对于不合理的地方提出改进意见。看起来很理想化，对不对？但是啊，如果大家真的能从自己做起，这样的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达到。肯定有人会想，我又不是项目经理，干嘛要操这心啊？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每一个项目成员呢，如果能多站在项目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么不仅对项目有利，更对自己有好处。项目做成了，大家脸上都有光，也得到了更多的锻炼。项目你要没做成，不仅脸上无光，甚至可能面临丢工作的危险。很多人都有技术升管理的理想，如果你多站在项目的整体角度去考虑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啊，也一定会有更多的锻炼机会，自然会有多一些提升的空间。我把这种思维方式啊，称之为工程思维。 如果给一个定义的话，工程思维本质上呢就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解决日常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尝试从一个项目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尝试呢用工程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么站在一个整体而不是局部的角度去看问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啊，我一直习惯用这种工程思维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我遇到问题呢会尽可能的把它当成一个项目，用工程方法去有计划有步骤的去解决它，这样让我积累了不少工程方法实践经验。同时呢，我也更多的站在整体的角度思考，这也让我在项目中啊更好的能跟其他同事合作，也产生了更多的晋升的机会。我还记得啊，在我第一次开始管项目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慌张，而是把项目任务呢按照任务阶段一拆分，然后呢按阶段制定好计划，再按照计划一点一点执行调整，很快就上手了项目管理的工作。好，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改变呢最有效的方式是改变思想，这其实往往也是最难的部分。当你开始学习这个软件工程专栏，我希望你啊不仅是能学到软件工程的理论知识，更希望你能用工程思维来思考你遇到的各种问题。你不需要现在就是一个项目经理或者是一个管理者，也一样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工程思维。比如说你在学习这个专栏的时候，你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你每一个阶段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呢？比如说你今年你有没有出去旅行的计划，你会怎么样制定你的旅行计划呢？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看看我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记录下两个孩子在 Minecraft 里面还原公寓的经历。我在文稿里面呢附上了这篇文章的链接，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链接阅读。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程思维实践，帮助孩子们呢在 Minecraft 游戏里面呢把这个公寓呢搭建起来。这本质上呢也是一个项目，它需要制定计划，需要设计实现。我也希望我们家小孩呢他从小就有这种工程思维，能在未来他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最后啊，我希望你思考一下，你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习惯把一些事情看作一个项目，或者你看完这篇文章后有没有觉得一些事情可以看作一个项目，你会怎么应用工程方法来实践呢？此外在你参与的项目里面，你会站在项目整体的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吗？你觉得如果站在项目整体的角度看，是不是可以对你工作方式有所调整？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